또 좋아. 화질 좀 꺼져, 화질 줘라. 짠. Teddy 又派咯， 我咪睇下。 哦 ，Jennice 睇下。 我 咁要款。好啦，我 refresh 先。 其實開始咗噶啦，不過湊下人先。Hello。你而家你入鏡多啲啊！你而家呢一個好似我之前睇嗰套美劇啊。小鎮滋味咧，阿朱 咁係就攞住啲生肉喺度食。 係啊，朱貝摩。嗯，有冇啊？ 點先？ 有冇啊？ 有啊，見到。 但係應該成我自己去翻自己。 得我一個啫嘛。 點解我自己去翻自己嗰度嚟睇？啊，喺度，喺度，喺度，喺度，會跌咗落咁下。嗯？點解耳中斷嘅？ 冇啊，冇中斷啊！ 哦，冇事冇事。窒 窒係咯？點解咧？ 叻叻地， 叻叻豬啊！ 好好 笑！哇，邊個咁好啊？派心心嘅 ，Kenny 好快啊 ，Kenny！ 哇 ，Kenny 嚟嘅喎，心心， Hello， 我都俾翻啲心先。 明明吹。 係啊，頭先喺你氹緊仔瞓覺嘅時候，其實我哋喺度吹緊水。 係咩？你哋喺度吹緊、 吹緊水啫嘛。係啊，就喺度講話你要氹下仔瞓覺，跟住唔知講咩咧，就話我話跟住之後佢就話叫阿仔出嚟客串下咯咁樣，跟住我話唔得，因為要翻學，一定要瞓覺。跟住佢話咁啊係啊，依家翻學重要過翻工。我話係啊，翻工收人錢。又唔係好重要，唔係好重要，但係翻學咧俾錢出去咧好重要， 好緊要， 係啊， 咁蒙嘅，因為用咗前鏡啊， 一邊嘛， 係因為因為我今其實我本身咧，我係之前咧係好病，係啊，我之前係好病嘅，咁但係今日咧其實好翻好多啦，咁但係即係好翻好多嘅狀態係我把聲係咁樣咯，但係都講到嘢， 咁我屋企而家係充滿 病菌， 即係我兩個仔又病咗啦，輪流兩個發燒啦，愛到發燒啦，由情人 同 到。有冇啊？ 咦，依家個鏡頭係影住你個 logo 啫喎。咦，係咪我啦？咦 ？delay 噶嘛，你企咗埋一陣先。有少少 delay 啫。 嗯。 黑色嘅， 你出嚟啦。 係咪啊？啱啱好個 angle 而家。而家啱嘅。 我知啦。 可以再。 厚 少少， 係咁趁咧呢個開始嘅時候咧，咁不如係咁依講下啦，咁唔好成日即係我哋自己喺度遺留啦，咁可能有好多人咧未見過我哋噶嘛， 嗯。 有多可能是第一次看我們的，咁我哋咧呢個節目咧就叫做我是港女啦，咁我叫 Yannis 啦，咁就係主持，咁咧呢個就係高妹啦，高妹都是主持，好怪。咁咧我哋每一集咧都會有嘉賓同我哋一起有啲 topic 咁樣傾下啦。咁我哋首先咧就會喺 Facebook 度做 live 先嘅，咁可能咧有啲朋友都係第一次看我哋做。Facebook 嘅話咧，咁都知道啦，係啦。咁我哋依家係 live， 咁我哋可能聽日或者即係過一兩日啦，咁就會放翻上 YouTube 咯。咁所以 YouTube 如果即係冇睇到 live 嘅人咧，想重温咧，咁之後就可以上 YouTube 嗰度睇。咁就同埋都記得 subscribe 我哋，我係港女咯。是啊，非常之咁老土，搞到我都口都窒埋。但系我覺得好似又唔可以老鳳人哋一定要知道我係邊個啊嘛，我一條撚蛋嚟啫嘛，係咪先？咁 就係咁啦。咁同埋都交代翻咧，今日嘅狀態下，我把聲就係會係咁噶啦。係啊，非常之磁性啦。有啲人話似張柏芝咯，我覺得我本人似多啲咯。 充滿住病菌嘅我屋企而家。 係啊，我病。本身開頭諗住今日應該差不多好翻嘅，咁、但係其實都好翻咗好多。 你病咗幾耐？ 幾日咯。通常一病都病成個禮拜嗰啲嘅啦。 基本嘢啦。 基本功咯，濕濕碎咯，病一個禮拜呢啲對於我嚟講。 Yannis 好少可咁冷靜。佢一陣間會爆發嘅，等一等啦。 唔係，我今日係比較冷，因為我食咗藥啊。其實我係有啲 佢鎮靜咗。 係啊，我係食咗 啲 安定啊、醫仔嗰啲。我成個人係慢咗，因為咧我食咗藥咧，我嗰條脷咧，同我個腦咧配合唔到喎。如果我急翻少少講嘢咧，我就會黐脷筋。 咁我哋慢啲 咯，咁所以我今日會好慢嘅，同埋我盡量平靜我自己。如果唔係咧，你哋都好難聽到我講咩。 其實我本人都好眼瞓嘅呢一個時間。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節奏就盡慢啦。 我把聲怪怪地，係有病啊，咁咪就嚟好翻噶啦。多謝。臭 gap 妹啊，周長啊，你就臭 gap 妹咯。你睇我哋咧身後咧就有一位朋友啦。咁咧，佢就係、是、我哋今日係鏗槍集，呢個係 受害者。 化名化名乜嘢啊？ 香 夾。化名香夾咯。佢係陳述翻臭夾嘅事大。香夾咯，因為佢今日咧。是放假的，他剛剛沖乾淨出來，所以呢現在就是香 嘅。現 在香嘅。是啊，上之前呢出來呢是因為他放了工，是啊，醃了一天，所以就是臭gap咯。我好像用了變聲器。那我們差不多啦，22人了，我們可以真的正式開始 了。 那我們高妹不嬲都素顏的，馬克。 是啊，我不嬲都素顏，我沒化妝，我不嬲都。因為仲係一個好眼瞓嘅綠睡衣綠， 係，但係都唔好靚吸氣。咁我哋開始啦。 你用咗變聲器？ 差唔多，係啦，依家開始啦。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就係咧2017我要做的事咁樣。咁啊，點解咧？去到成二月中之後咧，先諗到要講一個咁樣嘅 topic 咧，就係試完咧喺農曆年坐嗰啲啊， 坐 嗰啲喺農曆年。 我而家係鏗槍集嗰啲受害者咧， 我已經好嚟啦。 我喺農曆年嘅時候咧，我就睇到臭 gap 咧一個 post， 咁佢咧就出咗個 post 咧，就係話佢今年要做嘅事，咁佢就做咗佢就 mark 咗十樣嘅，咁我睇咗幾樣，我已經笑撚咗出嚟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唔錯喎、啊， 冇得 頂、啊。我哋笑一集，笑一集都幾好喎、啊，咁樣。咁不如你講下 嗰十樣， 嗰十件， 你自己記唔記得嗰十件？ 記得啦，要開翻。 我記得最尾嗰件，我唔要生暗瘡。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撚奇怪嘅，我記得咧，佢第一佢就話要儲錢， 儲十萬， 係啦，今年就要儲十萬，咁嗱，我已經幫你計過，我已經精算師上身，10萬元除12個月，你發嘅時候已經係2月啦，咁即係其實每個月咧要儲9000元。 嗯， 冇問題啊，佢話冇問題，係 咪9000元喎？咁不如儲10000啦，咁你咪有12萬咯，多2萬。 即係 limited 係10萬， 最少儲10萬。 係啊，10萬。 咁我想知道你儲10萬做咩咧？整容？ 唔 係。你呢個 look 都勁似人哋去整容嗰啲係啊？喂，睇緊住。 喺機場好多㗎。係 啊，佢個鼻啊、下巴嗰啲，跟住就改變靚啲，變阿 Dummy 嗰啲啊。 又妒忌我啦。 收。 買咧儲10萬， 做咩啫？咁 都真係要有啲積蓄嘅，始終都唔知自己幾時死幾時病，想儲下錢唔想嘥咁多錢。 好撚負面，明明我啲目標好撚正面，跟住你 過咗年嘅喎你。 係啊，跟住之後你又乜嘢？ 要儲下錢㗎，男仔要儲下錢㗎，畢竟我係女醫生。 屌你啦，你係女兒身啊！你估從來冇係女兒身，你有 M 到咩？ 冇 扮撚曬，有偷我係女人心區嘅光。 繼續啦， 抽身啊！ 我想去通一通佢， 通佢 係啦，因為我驚比較臭。跟住咧，我想做10萬去咧外國通一通佢，即係佢話會可以改善到嗰個分泌腺啊， 就真 係嗰個味道係啦，咁就唔會趕走啲異性咯。 哦，原來你去到呢個地步啊， 好臭啊！咁樣真係好臭，我都聞到。其實我唔好意思， 你唔好再喐嗰陣風湧上嚟，嗰陣風湧嚟，我已經好唔舒服噶啦， 我兩個仔都病咗噶啦， 你唔好再喺度喐啦， 再污染我屋企啦，唔好 意思。咁跟住咧，仲有咧第二樣咧。唔係，跟住我覺得你有一個係、 要去兩次旅行，今年我記得 最少去兩次旅行，我覺得 唔難啦， 都唔難嘅，係啦。跟住我記得佢話買少啲嘢，尤其是咧 skincare 同埋 make up 咧就完全唔買， 全部 free goods 喺公司攞。 係啦，咁我就覺得咧，如果你話完全唔買 skincare 或者 make up 都 OK， 因為都可以同人槍。 嗯， 好，解釋一下咩叫同人槍啊？咩叫槍嘢啦？槍嘢就係譬如咧，我哋兩個咧做唔同嘅牌子，咁跟住之後咧，我譬如我想用，我有一個500蚊價值500蚊嘅嘢，就同你換500蚊嘅嘢，咁就叫做槍啊。即係所以譬如我做 channel 啦，咁我就可以攞個面霜嚟，即係攞支香水嚟同CD 換個香水咁樣咯。咁樣就為之槍嘅，即係以物易物咁樣咯。 即係石器時代咁樣。 係啦，所以其實咧，你唔買 skincare 同埋 make up 咧，冇即係 都唔蝕底嘅。 係啦，唔蝕底嘅，因為你可以槍。 其實我， 但係你唔買其他嘢就好撚難。 唔係，我會戒嘅。我個人好 講得出咗一套。係 啦，一就一，二就二。 所以你新年後先講，因為你新年前買咗爆撚曬， 買咗爆坐街，佢買咗負咗債， 買 咗 埋個腎啊， 要儲10萬要還翻嗰條數。 唔係啊，佢買到賣埋個腎，佢儲10萬買撚翻自己個腎翻嚟。 好撚病，我俾佢上次叫佢，而家真係好撚病。 係啊，我唔覺得瘦咗咁多啦， 青曬佢嘴巴， 陰高切撚埋半邊腎出去。 咩元秋？元秋 feel 啊！ 吸棘睡衣啊！你唔好理啦，繼續講啦。跟住咧， 我揾翻出 嚟。一嗌你揾，揾咗10年，揸撚住個電話， 佢會跳撚翻。啊，戒 call 車翻工。 我戒。 我哋日日都 call 車嘅咩？ 因為之前講人工咧，係啦，即係可能翻11點。 嗯。 咁就會賴床校幾多個鬧鐘，咁醒嗰啲咯。跟住可能 你會校幾多個 鬧鐘先出門啦？哇！咁 即係翻10點半啊，10點半先出門。 成日咧瞓 正常， 可能我校9點鐘起身，唉，有係響咯。跟住19:03、9:30， 哎呀，同我一模一樣啊！你一定戒唔到啊！ 跟住唔可以咁樣睇小我，我講咗 我特登嘅，我特登嘅，我 3:03要講3次， 因為重要。 係啊， 我特登嘅，我等下激化你，等你。一定要改， 跟住咧成日都 即改遲到啦， 係啦，簡單啲就唔好賴牀咯。其實你係醒咗，但係硬係要攆多陣蚊 氣。係啊，我醒曬都要喺呢個牀嗰度撳一陣電話，但係明明係遲到嗰啲狀態都要撳一陣電話。 我從來都冇呢樣嘢喎，堅。 可能你工作好認真咯，你好中意翻 做實事啦，睇我知我。 係啊，你好中意翻工， 係好中意， 你好中意嘅工作咯。 係啊，通常咧一啲咧比較沉悶同埋死板嘅工作嗰啲人咧就係咁噶啦， 同埋好驚 啊嘛。 同埋一個唔係一個人才咯，咁所以都好驚公司會炒。 係因為我哋通常都係覺得咧，公司好驚唔好揾咗 我。嗰啲主角啊嘛。 我支持你繼續 call 車。又有咩啊？ 少啲發脾氣同埋扭計啦。其實我個人啲性格都幾好噶，都好少發脾氣同扭計。咁我呢一樣嘢對我嚟講唔係一個難嘅挑戰咯。 我唔知喎，因為你冇發過脾氣同埋冇扭交過嘅，你試下扭交嘅，我真係兜巴星撚死你。 你主要嘅對象係邊一個先扭交同埋發脾氣？即係你講對屋企人定咩啊？ 我唔係，佢對住其他朋友都有發脾氣扭交嗰啲嘅。 扭交我 OK， 我覺得佢係睇人嚟恰咯。 唔 即係嗰啲人會射鳩佢嗰啲咧，咁佢就會發下脾氣扭下偈嗰啲咯。即係你試下對兩邊，我哋屌你做咩閪啊！ 大家都咁熟，唔係咁樣 啊！ 我哋咁 friend， 好啦，嘔心啊！唔該，企好啲啊！因為就喺度嗰啲咧，跟住就話同我企緊好啊。嗰只喎， 呢一個都唔難咯。 呢個都唔難啊。 係對對話四咯，少啲講粗口。 少啲講粗口真係。 啱啱都講咗好多。 好多啊！你 係啊。其實粗口都是血嚟噶嘛， 心入去 係啊，即係流全身流動流露於自然嗰啲入撚曬血。 唔係你當 M 到咁樣一句講七日就算啦。 我冇 M 啊， 你會當自己係咯。 你當粗口就係 M 一個月你 send 一個禮拜。 我一講粗口我好頭痛。係啦，即係你過一個七日之後啊 ，OK， 我今日唔講咁 樣。我冇帶護肢你 唔講。我有， 我幫咗你。我幫咗你啊！ 我幫你黏住我口，勁撚㗎！咁唔講粗口，我覺得唔講粗口真係難啲咯。 少啲咯，即係唔好咁爛口咯。其實我都好温文嘅，都有氣質嘅，好嚴肅。咁所以我都好少講粗口嘅，對住啲正常嘅人，除非對住啲 陌生人， 陌生人， 對陌生人先講啊， 或者唔正常嗰啲， 好撚奇怪，對住陌生人先講，周街 屌你， 周街 屌你啊， 有人摸我，有人非禮我，咪講粗口咯， 咁呢個係好特殊嘅情況啫， 非常特殊， 而家講到係每一啲人非禮佢， 有人搭訕啊，有人搭訕啊，諗下攞電話屌你啊，日日都發生㗎啦， 你 收皮。你又妒忌我、啊、第五就不要再買無謂嘢啦， 唔好再買無謂嘢，但係仲有啲無謂嘢 係咯，衫啊帽啊嗰啲我都有。 哇！呢個真係超極難，終極 中意就買嘅， 係呢個真係好終極。 少啲咯，不過我講咗唔再係化妝品唔可以買。 我都話呢個係好容易咯。 翻幫我真係好少買， 係咯，呢個真係好容易。 佢根本就牙嗰十行， 因為你做緊，因為你做緊嗰一行有 figures 派，就自然好少買啊。好似我咁樣依家下下即係動作， 即係就係 鳩 講嘅啫。 係咯，仲有咧？ 跟住就要笑多啲啦。 笑多啲，我係笑多啲，個人 nice 啲，係啊。哇！呢一 part 你都好撚難，你能夠撚 gap。 是不是 我覺得你唔係，我覺得你可以轉一轉咯。你唔好話要求自己笑多，你即係要求自己唔好成日黑臉咁。 唔係啊，我好 nice， 我係成日黑臉啦，我對住冇講。 唔係，要你平時啊，黑面㗎。 係咩有咩？ 唔係，佢出街都 黑面。佢係喺度黑面㗎。 要咁做 咧？啊，我覺得你可以咧，嗰攞儲咗10萬咧，攞去整容咧， 整 個嘴角咧 向上揚嘅。 咁唔使執皮。 小丑咁撚樣。 咁你應該唔使執皮啊，拉 啦，你拉啦，都係呢 度。解啊！ 記得向上街，唔好攞向下街。因為你成世 唔係啊，通常嗰啲人整容咪會上癮嘅，佢介於行唔夠，即係出年再介，越介越 逐寸逐寸， 呢度上去呢度， 逐寸逐寸上。 哎呀死啦！我口罩跌咗。 唔怕，冇人認到你，放心啦。 仲有咧？ 好。 我哋想去兩次旅行，呢個唔難咯。佢 呢個都 你想去邊嘅？你係想挑戰歐美啊、非洲嗰啲定咩先？ 我唔會嘅，我唔 attend 呢啲嘅。 咁都係東南亞啫，日本、韓國， 即 係 去兩次澳門，一次長洲都得。 南丫島。 我而家佢有 target， 佢而家要整個嘴，所以 一年去韓國 兩次，韓國、 台灣都得㗎。 一年就開兩次喎，太多啦！我覺得你去住一次， 好開心啊！ 我覺得你可以去住一次。 跟住就做一個聰明嘅人啦，冇咩都同你講。 其實都係， 嗯， 因為咧佢咧好容易咧，即係同啲唔係好關事，譬如可能同佢翻咗幾日工嗰啲唔關事嘅同事咧，都講埋自己去韓國開大咗一次，即係都講埋俾人知。我覺得呢一 part 你真 係 要改啦，即係咧有啲普通認識嘅人，你講啲好表面嘅嘢就唔使講得咁 deep， 即係唔使講咁多關於自己嘅嘢咯。講嗰啲八卦嘢，求其揾啲水吹下得啦。 我覺得呢一個都 要識得保護自己咯，真 係。係都要識得保護自己。 唔可以咁容易失信任啦。繼續要做運動啦，我有做運動嘅習慣。 係佢係打排球， 人妖打排球。 我真係啊！ 男仔打排球唔代表人妖啊！ 好唔好啦？男仔打排球啊， 男臭腳打排球 啊，係啊。 同埋唔使 打倉咯。但唔係啊，佢都好撚爆喎！佢打排球咧，打撚到咧又斷手啊，又斷腳，跟住個面又淤鳩埋， 個嘴又笑埋， 嘴淤鳩 埋， 即係做乜撚嘢啫？可能食波餅食得好撚硬一。 很激烈的 他做中意排球，他要親嘴嘴 位。你打咩位啊？ 我通常咧， 介紹翻你打咩位？ 其實我是打中間，其實我都冇叻嘅，都 做運動。排球嘴 都嚟到鳩咗。 有時候可能咧想攔網，又唔知點解嗰個人又會失手打咗落個網度。 即係或者可能兜巴， 或者咧殺過我又做後面又俾人撞到咁樣。 佢係周周周圍又損又瘀咁樣咧，唔知以為。即係佢打一次排球，我以為佢碌滾咗落樓梯 咯。你想要話我係咪同人爭男朋友打架？ 哦，佢係扮㗎，佢就一咁我打排球整親㗎嘛，冇嘢啊，冇嘢啊。 大陸嗰啲二奶咧，咪通常俾人揭發咗就會喪俾人借啊，除曬衫嗰啲。我係見到佢嗰次咧。又扎撚住隻手，跟住塊面又淤鳩咗，又成咧。我話你係咪做人質啦？俾大婆打屌你咯，唔係搞撚成咁。 其實 係 嘅。 佢話打排球，我就即係嗰啲 friend 咧，就係唔想啲朋友擔心啦。誒，唔係我跌親啫嘛，咁啊。佢就話我唔係 我 打排 球， 打排球打撚到咁撚嘅。 好似俾人打。 即係佢呢個暗語嚟嘅，我繼續打排球就繼續都要同嗰啲人鬼混，繼續要俾人中。好奇怪呢啲朋友，你有冇癖好同埋目標 啊？我俾人打撚到咁都唔想停過，我諗住自己攞翻啊！咁牛水個報料費， $500唔少，對我嚟講咧， 係啊，病咗嘛。 最後係唔生 唔創，唔準生 唔 創。 係啦，佢最後嗰個先奇怪咯，唔準生暗瘡咯。其實係可以喺邊度可以？令到自己唔准自己生暗瘡，我都好想知點啊！ 唔准生暗瘡，咪祈求天父啊！ 做十分鐘好人 係啊！ 但 係 佢第十一分鐘，但係佢第十一分鐘似暗瘡啊！勁撚驚咯！我覺得呢個唔準三拖呢個係真係 好 難救， 呢個係一個願望嚟嘅， 願望嚟嘅，要 唔 係 目 標？ 你寫你呢個係目標， 我覺得 OK 咯。 你即係你係 我會好努力防止自己三拖。 你係諗住自己唔想達標，即係我做九個，我最多做九個啦。 如果十個都做曬，好假㗎，人哋會覺得咧，你喺2018年啱啱打完出嚟扮2017嘅目標咁樣㗎。太假啦！全部都做到。 咁呢個咧就係咧臭 gap 嘅十大目標啦。咁但係咧，咁有見及此啦，我哋開咗呢一個 topic 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自己咧都強行咧諗咗一啲嘅目標俾自己。 好硬生生地逼自己。 係啦，強行啦！我真係反思，我真係棟高咗個床板，成個床板反轉咗咁樣諗，誒諗咗好 Q 耐。跟住之後咧。最後咧就俾我逼到六個， 我好辛苦就逼咗四個。 講你嗰啲嚟聽下先， 跟住我先 講 我唔夠精神，我驚做咗我瞓著覺。 我有精神，我淨係冇聲啫。 我諗，因為我冇寫低，我都諗翻諗先。第一個係啊，第一個係之前我哋 last 嗰集嘅時候講過，就係話今年一定要學啲嘢嘛。 係啊係啊， 我要學靈氣， 係 係啊嘛，同埋要學其他嘢啦，總之學呢類型嘅嘢咯。 即係一啲向靈性出發，靈性係啊 我遲啲話俾你聽。 即係你要接觸靈異空間。 唔係咁，你係諗乜？靈性唔撚係靈魂空間。你個老味 啊！靈異啊！ 人哋向日葵，你又話花；人哋靈氣咧， 講下 靈 異。 你 影一影， 你影一影係咪似菊花先？ 明明咧，阿高妹屋企咧就插咗一棵向日葵，咁因為咧高妹就好中意太陽花嘅，咁我深信呢一扎花應該係老爺聖情人節嘅花嚟嘅。咁跟住咧， 咁啊，臭 gap 咧一入到嚟見到扎花，佢就好細聲咁，即係想笑鳩人。哇！嗰度有啲菊花，跟住之後咧又反啊，嗰啲咧叫做向日葵，又名太陽花。 係咪可以喺呢度發表影擺呢度咁得？ 唔得啊，影唔到噶。 我一間最轉頭 pose 咯。 好冇好冇知好冇知識嘅人。 係啊，估唔到佢畫菊花。 係啊。靈氣好令人諗起。 靈氣即係 一啲靈性嘅嘢啦。 牛好有靈性咯。 嗱，即係譬如你有冇聽過嗰啲同動物傳心嗰啲啊？ 嗯。 傳心。 性交轉運。 真係咩？ 好偏風啊！呢個小孩子。 咩人諗咩嘢？ 人造家。 唔撚係啊！傳心術啊！你有冇聽過啊？ 哦，即係要知道隻狗諗緊啲乜，知道隻動物諗緊啲乜。 咁其實嗰啲都係屬於係靈性方面嘅嘢。咁但係咧，屬於靈性嘅嘢其實就有好多方面嘅。咁詳情咧，我哋之後再講。 我想問咧，你之前話研究邪教，研究成點啊？放棄咗一鐘頭。 佢好想知，佢真係好想知。佢有問過我，喂，高妹話研究邪教，研究成點？ 你 我 其 實都有睇嘅，但係你想知邊方面嘅嘢先？ 我想知咧，韓國嗰個首相佢入咗啲咩教？ 我好身體上 ，sorry。 做咩？ 我好大聲啊嘛！ 呢個我稍後同你講，因為太長篇，我好難用呢度好大嘅篇幅去解釋。 唔好喺呢度喺度講埋啲無謂嘢啦。 如果唔係，我哋就會變咗某啲節目咁樣，好陰謀嗰啲節目嘅變咗。所以我哋唔喺度講住先。係啦，咁呢個就係我2017年要去學啲嘢啦。都唔一定係呢一個嘅，總之做翻多啲課外活動咯，學翻啲嘢咁樣咯。咁第二個就係、我記得啦，我嗱呢、這個都好簡單嘅啫，我會再紋多一個身喺背脊， 紋多一個身， 但 係 係紋多一個身， 紋多一個身嘅， 我都唔 match 你啊。 佢都有個小，佢都有個小 tattoo 噶。 係啊，我有啲小小。 我覺得你唔似中意去紋身嘅人。 咁我似係咩咧？ 你似係會翻工放工。 刺繡咯。 係啊，刺繡繞啊，琴啊， 琴棋書畫，樣樣皆精。 係啊，嗰啲咯。 即係 Yannis 好襯啊，咁樣。 係啊，好突破。 無奇不有，係啊，我哋都有聽無奇不有啊。但係臭 gap 係唔會聽無奇不有㗎，所以 佢唔會知係咩， 所以佢唔會咯。但係如果我哋要解釋，我哋要做咗一集無奇不有加呢、這個陰謀背後，再加呢、這個 寫咗佢哋咖啡嗰邊個叫咩而家？ 唔記得。 妖言惑眾。 妖言惑眾。同埋澳門嗰個叫咩啊？澳門嗰個節目叫咩？唔記得咗。 死啦！嗰個叫咩？我 唔係 記得， 係澳門嗰個唔記得咗添。 你自己揾啦， 係自己揾啦，係嗰啲全部都有聽我哋。仲有咧， 係啦，會紋一個身，但係呢一個就會係大幅嘅，喺背脊，係啊。所以我其實諗咗好耐㗎啦，但係因為大幅嘅關係咧，就要諗得清楚先。一錯咗或者唔中意嘅就好扎使㗎啦，你知。 幾大啊？一個背脊。 大個咯，未必去到尾嘅，總之會係 半個， 至少半個咯。 哇，咁真係大嘢喎！ 係啊， 我係咪就係問你全家？ 係一幅一幅相咯， 一幅 老爺嘅全家福咯， 好難喎！ 愛登樹家庭嘅嘢， 加埋你落去好唔好？ 好啊， 加埋你落去好唔好？ 哇，我好難受㗎，我唔會咁易受啦。 好啦，之後再係我記得啦，我要等下先。而家有啲突發嘅狀況，因為我大仔扎醒咗啊。嗨，好翻嚟， 翠絲啊， 係翠絲啊， 我買嘅，係跟住 好。我要呢、這個，我想留翻一把長髮 啊！ 但呢個長髮咧，我係有一個小故事嘅，就係、是、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啦，佢就好中意我長頭髮，但我一直都冇理佢。咁但係咧，我就想為佢做呢件事咯。 哦， 係啊，因為 佢唔係幾開心。 那個、已經唔喺度。 佢喺度嘅。 死我！死 但佢就生活得唔係幾開心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如果我做呢件事又唔吃力嘅話，咁做一件事氹下佢開心，咁都幾浪漫啦，係咪？ 好浪漫。 咁同埋最後最後一個，我呢個一七年目標，我真係諗到好辛苦。 嗯。 而家最後就係、是、我希望我哋個 YouTube 入邊有1000個 subscribe 啦。 哇！哇！好宏大啊！你個目標 幾個果㗎？我講 subscribe 一定得㗎， 都得，你幫我啊！ 我都幫你100個啦， 你咁嗱，你 每日一個， 你單你認購咗， 每日一篇咁樣， 你認購咗100個 account 係你啊？分身冇話完啊，四個 諗都好辛苦啊，大佬。 咁咧，我咧我都諗到6個嘅。咁第一個咧，我都係想買少啲嘢嘅。咁但係咧，我下個月開始會買少啲嘢啦，諗住，盡量啦，因為我唔想俾我自己壓力。因為咧有壓力咧，我係唔會想做到嗰件事嘅。即係如果一遇到有壓力咧，我就好唔想做，我覺得咁樣 抄我㗎你嗰啲。 唔會啦，唔會啦。 我講話買少啲，你應該講買多啲嘢咯。 唔會啦，我買少啲嘢，咁好正常啦，應該。喂，有人話你好靚仔喎。 唉，慣啦。 收皮啦，斜人。 斜人。 唔慣嘅咯。 係佢呢個造型係咪好似太陽咧？出 trip 嗰啲咧，又係白色帽黑。 咁成日都咁出嚟嘅咯，我一出嚟就成扎 carry 圍住我。 叫你幫手拎嘢嘛， 繼續啊喂， 係啦，咁跟住咧，第二個嗰、那個目標咧就比較宏大一啲，我唔會俾曬啲錢你嘅，因為我啲錢係我會自己保管嘅，我會代揾嘅，係啦，咁第二個目標咧就係、是咁我買少啲嘢又想即係儲下錢咁樣啦，所以我咧希望咧呢一個2017年咧啲客咧係可以又幫我屌又俾錢我使，咁就真係 perfect 啦。咁我覺得圓滿啦呢一個人生都，我覺得。 又叫你俾啲錢去管， 我咪應咗咯，係啦。咁所以咧OK 嘅，係啦。我覺得我係做，我應該 lead 到嘅，我係應該啲客係可以俾我屌，但係就唔知佢哋會唔會俾錢我使咁樣。系啦，咁啊三啊，我都想做多啲運動，系啦。 唔係你之前都有跑步噶，你之前都有跑過一輪。 跑過一輪咯，跟住之後都冇跑，因為好多曱甴，因為好多唔係因為夏天盛放嘅時候咧，有好多曱甴喎，跟住凍起上嚟咧又好乸凍，跟住之後我又冇跑到。 其實你都記得藉口咯。 又想做多啲運動，咁重點係咧，因為咧我有個朋友咧，我唔知佢有冇睇緊，我睇唔到佢有冇睇到。我有個朋友咧，啱啱生完冇耐。咁咧，我呢一個就係 百家布皮嗰、那個， 係啦，百家布皮嗰個朋友，咁佢啱啱生完，咁咧生完之後咧，哇肥到個豬閪咁喎，我真係忍唔住啊！希望你有聽到咯，你真係好撚成隻豬閪。 但 係 佢未生之前幾多磅先？ 哦，咁我唔知喎，但係未生之前都唔係豬閪嘅，都豬豬地，但係 有啲肉嘅。 係啦，但係佢依家生緊完直頭咧，我真係屙撚咗嘴，即係如果我喺街我見到你咧，如果你有睇緊嘅話。我都認你唔撚到咧，即係好好檢討一下。即係雖然我唔係瘦，但係你係好撚肥。 但係因為生仔嘅話，情有可原啊嘛。 係啦， 可以原諒一個理由啊。 但係佢要 keep 咯，因為我好擔心佢老公會出軌咯。如果佢老公又咁唔好彩得我睇緊嘅，真係唔好意思。 出軌啊！ 出軌啊！ 我聽到佢出軌話中意埋男人得嚴重到。 啲人諗啊，即係靈性嗰啲又鳩話性交 轉換，即係我都，你知我有太陽花又話菊花， 係啦，根本佢咧冇腦子啊，不撚之傻喺呢度蛋散。唔係咁，跟住我係最想我自己可以做啲運動之餘咧，我係想捉埋我朋友一齊去做啲運動嘅咁樣。咁打拳好辛苦喎、啊，真係好辛苦喎、啊！我 佢大家歸受嚟，佢唔做呢啲大動作嘅。 我會負荷唔到，即係我要温咗褲計先。 咁 温順咗條計。 瑜伽得唔得？ 瑜伽唔係，我係諗佢可能跳舞咯，唔知即係報嗰啲 K-pop 嗰啲啊，跳啊，我就跳你老母，我咪跳太陽嗰啲歌咯，即係可能跳 K-pop 嗰啲唔知啊，到因為要等，可能要等等佢，因為佢開刀咧。可能都要等佢傷口搞掂先， 要等一段日子先。 唔會結果一齊肥咯，我係想可以、自己做到啲運動，可以即係順便咪有 感染佢係咪？ 係啊，咁啊捉埋佢，因為有人捉埋一齊去，你好難放飛機噶嘛。 嗯， 係啊，如果你自己報，你可能報完唔去，但係如果你同啲 friend 一齊去嘅話，有啲壓力底下咧就會一齊去，點都會去咁樣咯。 佢住你附近㗎？ 唔附近噶， 好难。我觉得住附近易啲咯。你因为如果唔系附近咧，你约出去边度边度做咧，都系懒惰噶。 咁旺角啫，即系如果假设旺角、尖沙咀嗰啲，咁大家都方便啊 ，OK 咯。 我祝你成功， 希望咯。 我谂 系咁样咯。咁本身咧，我就系谂到呢三个噶啦。 嗯， 谂到呢三个愿望嘅啫。跟住之后，唔系都系目标啦吓。咁啊，咁跟住之后咧，但系咧。我覺得三個太少了，跟住我又靈機一觸，我又諗到了。咁啊，啱啱過咗情人節啦，咁我見到好多聽眾啊，好多網友都好關心，唔係啊，係好關心我嗰個約會嗰啲啊，跟住又鳩話咩 book 咗台約我食飯嗰啲咧， 好煩嘅啫，喺度鬱鬱樣嘅， 智仔咁樣樣，弱智嗰啲， 我自閉， 智仔咧弱智。 你俾啲關懷我啦，啱啱先出翻嚟。 呢個字我聽日唔敢俾個仔玩。 咁跟住之後，咧，我就靈機一觸啦，我就諗到啦，我真係好，我好重新，我好嚴，我嚴肅地咧看待我呢一個另一半嘅問題。 嗯， 我真係非常之嚴肅。以下嘅説話咧，我唔係講笑嘅。 嗯，你自己讲啊， 我自己讲啊，好啊，我目标啊，我嘅目标第四个目标，但系咧，既然大家咁关心我嘅另一半嘅问题，咁我严正咁样咧向大家咧讲出我嘅目标或者愿望啦，就系如果啊，2017年内啊，如果我揾唔到好似孔刘。不知道大家知唔知咩系恐流？有 鬼怪 嗰个鬼怪，或者《屍殺列車》嗰个男主角，或者李东旭。你知唔知边个李东旭啊？李东旭咧就系鬼怪里面嗰个地狱使者，系啊。咁如果我找不到一个好似恐流或者李东旭嘅人咧，我唔谂拍拖 好捻在上头啊！ 想同大家讲，佢2017系唔会拍拖嘅，即系打咗底先。 不是，跟住之後咧就出現咗啦。我有同我同事咧就講過呢一單嘢嘅，佢笑撚到撲街嘅， 都正常嘅。 係啦，跟住之後佢就出咗一個難題俾我。佢話：咁如果劉孔同 J Park 咧咁樣 啊，好難 揀 啊。 咁我就梗係 J Park 啦咁樣，因為其實劉孔一般啊嘛，但係因為我中意啲阿扎斯，即係我中意啲叔叔型嘅，係啊，咁所以我先揀孔劉啫嘛。咁好啦，算啦。跟住佢話咁我肯定諗毫無疑問，咁啊 J Park， 跟住之後 再嚟再揀。 係啦，咁如果李東旭同 J Park 咧，撲街啦！李東旭同 J Park， 唉， 俾我諗半日。 唔係，跟住我就好慎重咁樣諗。乜李東旭屋企咧，可能未必接受到我嘅。咁咧，我都係揀。 你冇諗，我就講你唔係諗妄想咯。 咁好咯，我 冚定。 唔係，跟住我屋企人咧， 夾佢中指，夾佢中指。 你屋企人咧，未必接受到我噶。咁我唯有咧揀 J Park 啦，因為 J Park 本身好多紋身都。 好似好撚難睇你喎。 唔係，因為我同佢咁合襯啦，應該。 我辛苦你諗咁耐。 係啊，我都揀咗一陣㗎。我拒絕李東旭都好撚辛苦啊。咁所以咧， 家庭嘅壓力真係麻煩。 咁所以咧，依家係有三個啦。如果唔係孔劉，唔係李東旭，唔係 J Park 咧，咁我都唔拍拖啦。係啦， 嗯。 咁跟住，咁跟住 咧，使唔使睇嗰啲先啊？阿 Pat Pat 唔要你遮眼睛，露個嘴巴。 咁啊，即係露曬成個樣。 佢只要佢諗住自己合拼翻。因為佢今日嗰個 cam 啊，即係啦， 我哋可能成日 唔夠歪，我哋出咗 氣 衰。 唔得喎，露咗個嘴，你知道咩樣？ 係啊，佢幫佢合併翻嗰個樣子。 佢拼全啲喎， 要 cap 圖嘅。 變態嘅， 佢想性騷擾你啦，肯定。嗱，佢又打埋公仔樣，又有個嘴咁樣，肯定係性騷擾你啦。 咩？頭先咪講話，如果出去約去做 gym 嗰啲嘅。 邊個？ 咪啊，都 話咩打？ 咪啊，阿 Judy 都講得啱嘅。最後就會出咗去食飯啦，唱 K 啦， 即係你本身諗住做運動咧，轉頭就會冇咗噶啦。 咦，係喎， 但係呢度睇下冇嘢。 冇嘢，去嗰陣時呢度叻叻地，多 refresh 佢。 係啊，不過即係我希望唔會係咁咯。 嗯。 咦，佢都要咁，大家都要正視一下自己啊，係咯。同埋都成24歲咧，我覺得都要做翻少少運動。如果唔係咧，就好快好快老，老得好快就會。 支持你。 係咯，就做翻少少運動，同埋唔拍拖就會好啲咯。唔拍拖就 唔係你如果拍咗拖嘅話，其實會做多咗運動嘅。 唔未必會做啊。 係咩？你唔做嘅。 哦。我都係向往神交多啲嘅，係啦，我都係向往神交多啲嘅，係啦。咁跟住之後第五啦，第五咧就係、是本身咧我2015年嘅時候咧就勾咗啲攬帽咧，咪送俾啲露宿者嘅。咁、其實咧我本身咧就諗住咧2016年咧係可以勾定緊，係啦就可以派翻俾啲露宿者。咁但係我今年真係冇做到，即係我2016年真係冇做到。 因為你有大 project 啊嘛。係 啦，因為我有大 project， 同埋我咧冇乜時間。 藉口。 我真係冇時間， 我全部都用手勾出嚟嘅，撲街！你勾啊，唔係咩？ 你勾仔啊， 你勾人文拍。跟住咁咧，所以我就諗住2017年啦，依家咁我就要勾100條頸巾。 100。 咁下一個冬天咧，我就攞去白牌啦。 可以同步過冬我哋。 係啦，咁其實咧，我2016年勾咗3條嘅都。 嗯。 咁我今年都開始。今年都開始噶啦，我啱啱都開始，係啊，咁所以咧，依家又呼籲下咯喎。咁如果大家咧有一啲即係攬有攬係唔要嘅話，你又可以 inbox 我俾我啦。或者如果你有嗰啲平攬特價攬好撚平嗰啲嘅話咧，咁你都可以話俾我知嘅，咁我就去買啦。因為買攬都幾多錢。 好貴 㗎，係啦，所以如果你有有攬唔用啊，或者有特價攬啊嗰啲，你就隨時 inbox 俾我話俾我知啦。 嗯 咁呢個就我可以好肯定咧，呢一個咧我一定係2017年咧一定做到嘅，即係我以上嗰啲可能都係鳩噏，我唔會俾壓力我自己嘅，但係呢一個咧我就必須。 尤其是你東一嗰個真係唔好俾太大壓力自己， 即係因為我揀到 J part 啊嘛。 有冇 咁多時間？我咪盡量喺翻工冇嘢做嘅時候做咯呢啲嘢，係啊。 咁要1年時間 OK 嘅， 或者放咗工之後咯，係啊，即係其實咧又好難取捨嘅。即係如果咧我有啲訂單多嘅話咧，我就少咗好多時間，可以做到呢一啲嘢。咁即係我揾少咗錢，但係咧，如果我好多時間，我就可以一定做得到呢一樣嘢。 咁你而家揾錢嘅目標，一掟落去2018年。 係啊係啊，我就要自己有一個取捨咯。呢個又有啲難，係啦。資助喎，好喎，你唔使俾錢我，俾攬我就得㗎。你自己去買攬，跟住之後俾我就得㗎啦。唔使可以唔使俾錢我，但係你中意嘅話，你都可以俾錢我自己買嘅。因為我有一個買， 佢唔係資金嘅資啊， 因為 俾啲肢體你。知錯 好啦，戇鳩係 因為好煩 啦，戇鳩啊！咁跟住之後咧， 支持 最後一樣咯，最後一樣我都想做到嘅。咁我之前上次咪話我都係想學嘢嘅， 學畫畫啊嘛， 係啦，學畫畫，學即係國畫嗰啲啦。咁其實我有好多嘢想學嘅，其實我有3樣嘢想學嘅。 畫畫係第幾樣？ 唔識分，好難分啊！我想學嗰啲國畫啦，即係水筆畫嗰啲啦。跟住我又想學手語啦。跟住我又想學嗰啲吉嗰啲毛尖公仔， 吉吉光頭仔， 吉吉係啊係啊係啊，吉嗰啲稻草人嗰啲係啊。 驗性之術 係啊，驗性術係啊，冇錯。我係想學驗性術，咁我呢3樣嘢，但係驗性術咧可以最後先學嘅，因為其實學嚟。 都係吉吉人， 係都係吉下吉下咁樣，其實就唔特別嘅，咁就淨係可能係手語同埋水墨畫。 點解會係手語咧？ 點都會想學一樣，其實舊年已經想學㗎啦手語。咁咧手語係如果因為如果學咗嘅話就可以做嗰啲聾啞人士去翻譯啊嘛，係啦，咁我 可以出鏡係咪？你可以喺嗰啲港台嘅節目， 我會可以喺大香港早晨嘅左下角有一個位置，係啦係啦係啦，咁我係想學係啦，想學嗰啲，同埋可以即係做聾啞人士嘅義工咯。其實你覺得好好笑咧，你有冇覺得其實你係喺度笑鳩緊人哋？ 我翻譯緊你講嘅嘢。 你都有少少好似即係笑鳩緊人哋做手語嗰啲人啊？ 唔係，我翻譯緊你啫，客串啊啫。今夜個 feel 唔夠上次好喎，唔可以睇到全部人。 唔可以睇到全部人，可能我哋兩個成日都出咗鏡。 係 啊，你咯，你成日控緊到咁撚前，喺度阻鳩住，逼撚到我同阿高妹兩個跌咗。 正常人。 一百 啊，咁傾下偈啦，不如 幾多？ 傾下偈啦。 要幾多？阿之一奶， 是泰文嚟嘅系嘛？ 我好似找不到喎。 咩啊？ 一百条要几多阿之一奶？我去买。喂，翻译啊！喂，你识手语啊？你去翻译嘅，我睇。喂，红生， 要 几 多 钱 啊？嘛，要几多钱啊？嘛， 要几多钱啊？我都不知道一百條要多少錢， 他可能打錯了倉頡 三嚿啦， 一計一嚿，你一條三嚿，一嚿平均多少錢？20元行不 行？看看買不買到平單。我剛剛呢，我之前都在個義賣 group 那裡，剛好呢有人呢，那些可能是屋企倉底嗰啲嗰啲擺咗好耐，我一打開個袋咧有陣霉味嘅，係啊，咁但係即係勾完攞去洗都得嘅，咁佢就10元一嚿咯，一包10嚿，咁啊100元，咁我就買咗嗰啲即係平攬，但係咧我喺出面睇啲攬都好貴，其實都要10幾20幾元，係啊，但係有啲真係好貴，即係我講緊20幾元都算係平啊，因為咧佢個容量大。 因為 早 排咧，我仔家校尾話有個織頸巾送俾公公婆婆嘅活動嘛，咁我都特登去買嚿攬去織啦。之後我太耐冇去買攬，呢一入到去原來啲攬而家都係 keep 住貴。 係啊，好貴啊！ 都唔 係 咁少，你而家如果正常織一條頸巾嘅話，都成嚿水喎要。 差唔多噶啦。 係啊，不如織一嚿，咪織一條都4嚿啦。 佢應該係 攬啊，唔識呢個字攬。冇 有幾多嚿啦？係100條，如果一條咪即300嚿攞咯， 係 嘛？ 係啦，300嚿啦，300嚿50g 嘅啦。係啦。 係喎。 唔使驚。後面有四 隻。係啊，後面貓貓出現咗。 即係牛奶啊！ 所以。幾多嚿我真係唔知道，因為都要睇你嗰個 gram 數，睇你嗰嚿攬嘅 gram 數，同埋睇下幾長。 記得細個婆婆勾好，增加 人。記得細個婆婆勾好細條嘅煲呔咁嘅 size， 中間穿個窿，好貼頸嗰啲。我唔識勾穿個窿嗰啲 啊。阿直啱啱 share 出嚟嗰個係喺土瓜灣。 哦，我知啊，我知啊，但係好唔就 唔就腳咯， 真係超級唔就腳。我唔識勾有個圈嗰只，咁佢就有 standard 嘅，因為之前咧我有去參，即係有去想啦參加一個 group 咧叫做織女嘅 group， 咁咧咁咧佢 即係有另一個 group 係牛郎嘅， 冇啦，淨係得織女啫，佢哋永遠都唔會相遇，好撚悲慘嘅嗰個 group 就係啦，咁啊有一即係有一班叫織女嘅嘢啦，咁就係咧專係咧去織啲頸巾，咁跟住咧織草。好咗一個量之後咧，就攞去老人院嗰度派嘅。 喺邊度搞噶？係 嗰啲本土嗰啲冇 Facebook group 嚟嘅啫。咁跟住之後咧，就係一啲即係普通本土嘅女人咁樣啦。咁就去派俾老人家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咧逢係頸巾啦，或者你嗰啲蝴蝶巾啦，或者攬帽啦，全部都有 standard 嘅，即係你要跟翻佢個 size 咁樣織嘅。係啦，咁你織翻嗰個 size 俾佢咁樣得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冇織嗰啲蝴蝶巾，咁所以我都係織翻 standard 佢嗰個長巾咯，就咁即係對接嗰個 size 咁樣咯，係啦。 咁但係因為咧，點解我冇幫嗰個積累嗰個 group 咧？就係、是、因為咧，其實我都深思過嘅。 嗯， 老人院咧係勁多人照顧嘅，一定係 啊。 即係無論你係乜嘢嘅組織啊，或者義工啊，或者啲非牟利嗰啲組織都好啦，佢都一定會照顧到老人院嘅。 嗯， 但係咧。老宿者咧，我覺得咧係冇乜人 就忽視咗啦， 係啦，所以咁我就寧願咁我不如自己積啦。 嗯， 咁我都係自己勾啫嘛，我都係坐喺度自己勾啫嘛。咁、 嗯、 不如我自己勾勾完就即係洗街咯。係因為我前年都係洗街。 係，你可以講一下你洗街嗰次嘅經驗。 洗街嗰次係啦，點解會啟發到我？本來我係勾帽啊嘛，因為我覺得勾帽好快啊嘛、 嗯， 可以勾好多，即係好快、好短時間勾好大量咁樣啦。咁、 嗯、 就係咧。我前年洗街，咁啊一路派啦，我都見到有一個咧，佢即係你唔可以歧視佢噶嘛，你唔可以因為覺得佢污糟咁露宿嘅就係咁噶啦，係咪先？ 嗯。 咁啊，跟住之後咧，見到佢自己會不停係咁講嘢飲酒嗰啲，但係佢真係露宿者嚟，咁我就覺得即係我自己 set 咗就係露宿者，我就要派。 嗯。 咁我咪。即照派啦， 都硬著頭皮啦， 硬著頭皮咁走過去派啦。 但你自己嗰陣時有男仔 friend 陪， 得我自己一個咋、 嗯？ 因為 我前年派咗兩日、 嗯， 一日就得我自己一個第一日。 嗯， 跟住之後後屘咧，俾我 friend 知道咗我自己一個，跟住之後佢話：喂，你唔好再派，聽日我再同你去啦、 嗯。 你一個真係好撚危險，俾人融咗你都唔撚知咁啊！ 嗯 咁跟住之後，我就哎係喎，我都冇諗到呢一 part， 即係我如果話咦 好神水地 係 咗 嚟，係喎，爭啲唔記得咗。 假假地都 係 個女人， 係喎，女嚟嘅喎咁樣。跟住之後咧，派到去即係嗰個人啦，我俾佢啦。咁我就話你凍唔凍啊？咁樣跟住咧，佢嗰啲咁咧，即係個樣有啲目露空光咧。跟住咧有啲秒想秒鳩我，見到佢個下嘴下顎， 就粗口出緊嚟。 係啦，佢。秒鳩我，跟住佢話，跟住之後我即刻二話不說啦，即刻攞咗頂帽啦。我話如果你凍啊，我俾頂帽你啦，你戴住會暖啲嘅咁樣。跟住之後嗰人話摸住自己個頭咯，我都唔戴帽嘅咁樣，你俾第二個啦咁樣。跟住之後咧就唔撚理鳩我啦。 嗯。 跟住我就醒起，係喎，即係有人都唔戴帽嘅喎，係啦，即係有啲人唔中意戴帽，即係我見佢個頭都凸到都好光下，咁我你個頭頂肯定好凍啦，係咪先？即係我出於好手啦，原來佢又唔戴帽嘅，咁跟住之後我就啟發到，唉係喎，咁我咧勾頸巾啦咁樣， 好似大眾啲啊嘛， 頸巾可能會容 易接受啲， 係咯。 二襯衫， 同埋佢真係假若假若佢真係個頭頂凍，佢可以圈埋上去個頭上高打蝴蝶咁樣，咁都暖嘅，係啦。咁所以係啦，咁就呢一個就係我前年派嘢咯，係咯。同埋我如果我諗住，如果今年可以學到。手語嘅話，都即係會參加嗰啲聾啞人士嘅義工， 嗯， 盡量咯，盡量咯，因為好多嗰啲義工嗰啲都係禮拜日咧， 比較難走咯， 就難啲嘅真係，不過就學咗先都無妨。 好感人啊！呢一集 係好認真啊！點解？因為我病， 因為大家都唔係狀態， 認真都唔好笑。今集屌啊，阿星啊， 認真啲咯，係咪先？依家有冇問題 噶？係咁，同埋咁，我唔知道，即係我今日。仲可以講嘢啊！我點知我他朝有一日可能真係唔講得嘢，或者唔聽到嘢。咁至少我都可以做手語。 咁我都要去學先，我先知道你講乜嘢㗎。 係喎， 依家而家係逼屎緊，我哋全部人都要學。 係喎，好迫切啊！成件事 好急啊！ 係或者可以玩啊，玩嗰啲參加嗰啲毅行者嗰啲咯，即係你 蒙 住隻眼咁樣，睇下你係啊。感受一下看不到嘢嘅嘅狀況，呢、這個都唔錯。 估唔到今日去到埋尾係講緊 抽筋就係瞓著， 善心咯。 仲講埋啲閪嘢咯咁，俾你講埋啲閪嘢。 有咩閪嘢講？ 你係咪有啲嘢要發泄下？你夠唔夠筋喺度講？ 閪嘢啊！所有人都是閪啦，我隔離呢兩個都閪噶， 閪係啊， 勁閪，即係都閪噶啦，冇咩，唔戴口罩好正啦，好似孫明每次都講係，係啊，係啊，其實如果咧你哋真係 想支持一下咧，其實可以咧每個月咧俾240蚊簽名會，咁咧就可以幫到咧。 要捐唔捐簽名會啦？ 捐 月會，唔可以咁講，唔可以講到唔係捐唔捐捐月會啦。 助養兒 童，你幾多錢？你幾多錢攞撚咗去賣廣告？你有冇睇過佢嘅收益啊？有冇睇過佢嘅支出啊？ 我呢啲咁弱能嘅小朋友唔識嘅，我淨係捐錢。 咁又唔好亂咁捐啊，留翻啲錢。係留翻啲錢捐俾啲實際啲嘢，譬如可以捐俾我啊，你可以每個月捐240蚊俾我，係啊，我仲可以寄翻張卡俾 你， 我親手寄張卡俾你。 而家講咁耐都係貨金緊，貨金俾 Annas 都係。 唔係重點係因為咧，我哋要有1000個 subscribe 咧，先可以咧喺 YouTube 嗰度咧有正式嘅貨金。係 咯， 其實講撚到尾， 揾人籌 夠 1000個人，我哋而家有百幾人 㗎，成百幾人㗎啦。 唔係我去。捐咧，即係我助養小朋友啦，佢每年聖誕啦、啊、新年啊，佢都會寄信俾我，畫下畫俾我咁樣。 係啊，你都可以每個月俾錢我，我都可以每個月畫畫俾你。我畫畫都好耍， 遲啲仲會畫水墨畫俾你。 係啊，我畫畫好耍家㗎。唔係啊，你好似轉咗新工喎、啊，我真係要透露喂，攞上去啊！ 咪塔翻上去啊！ 轉咗新工係、 啊。我轉咗 brand 啊你。 係 啊，佢本來佢咪做係接濟，唔係啊，佢本來係接濟嗰啲低收入人士嘅，跟住佢覺得自己都睇唔起自己，跟住 都唔想啲人再攞啲 cream 進胸啊！ 佢連自己都接受唔到自己啦，跟住佢就諗住升咧人咩一登豪門， 升價十倍， 真係好豪門嘅。其實攞翻個牌子真係全部都係有錢人， 歐美全部都係高檔， 即 係個 個真係攞住個幾十萬嘅袋入嚟，都係我要呢個咁樣嗰啲㗎啦，唔使 即係唔會再走入嚟問揾姨媽紅㗎啦。 冇㗎啦，冇㗎啦，我覺得好有知識嘅。 咁你應該唔會閪面啦，依家 唔會好有笑容。 咁你應該做到嗰個咯，今年要笑嗰個咯。 唔係佢一放工一打卡即刻。即刻屌你單撚到落谷底，明明一打卡 ，hello 冇問題㗎，跟住一打卡，收工啦，各位同事拜拜㗎啦， 好似佢，好襯佢， 做咩事咧？一登豪門，跟住之後嗰啲名門，你啲名門同事有啲咩？ 嗰啲 O 做咩？嗰啲 O C food 咯 ，O C food 係咯都好煩。 係咯，佢話你話你嗱，其實咧佢咧就同我透露過，就話轉咗新工就好唔開心，就翻得好唔開心嘅。 啲人問 題。佢話啲人咧成日都講説話俾佢聽，跟住之後咧，咁我就冇再問落去啦。咁不如依家傾埋啦。佢話 即係私事擺上台。 梗係啦。真嘢梗係要放出大家講啦，反正你今日都聽啱咁樣都冇所謂啦。 嗰啲同事都唔會睇嘅， 肯定唔會啦， 咪 咯，點會睇啫？ 見到你就見到你， 講你咩啫？講咩説話俾你聽？ 第一日翻工，咁咧呢份工咧就計傭嘅， 私傭嘅， 係有私傭嘅成分啦。我第一日翻工，咁我見到我嘅同事已經喺我後面咁樣噶啦。我話咁佢就你擺嘢入去咯，咁擺完嘢之後出嚟，卡又打唔到啦，咁我點啊？原來一間咁大嘅公司冇人預備俾個 number 我打嘅。 我講唔緊要啊，叫阿姐簽翻。係， 跟住嗰個就叫佢簽翻。咁如果係一個銷售者啦，咁我正常都要開下單嘅。咁咧真係好彩啦，翻工我諗。幾個字到啦，就有啲國內嘅客人行埋嚟攞住張相，我都知係邊噶啦。我要呢個幾一個咁，哇！個客咁好咁樣，我真係好開心。 自己遊 嘅，係啊，自己遊。咁我個同事就做緊嘢啦，跟住之後就擰住面幫佢咁樣咯。跟住咁我就問佢：我個曲係咩啊？ 跟住佢就推開咗，得噶啦，我會幫你噶啦咁。 係一個好謙嘅笑。你啱啱先翻工，我哋都唔知道你個曲係咩。咁即係連。個曲我都唔知道，咁即係呢一張單都唔係我噶啦。 不過唔係，即係講真，講真嘅，如果你新入嗰間公司咧，你頭嗰幾日都唔使旨意真係開單噶啦。 即係呢啲係不成文嘅規條。係 啊，其實都好平常。係咯。係啊，因為我以前 channel 都係私用嘅咯，係基本上都好正常。 都係俾曬人哋開嘅。 所以你又翻工唔係諗住開單嘅。 嗯哼。唔係 你咩都唔識， 唔係係跟住之後咧，唔係我其實我冇嘢嘅，跟住我覺得我第一日唔翻工，咩都唔識，係應該冇開頭啦。跟住之後咧， 就 briefing 我咯喎。佢又揾代言人同我講，好似今啲發生咗啲唔高興嘅事情喎。嗰啲啦，跟住我用咩唔高興啊？咁我已經知道有某個臭貨，有某個講閪好撚臭嗰啲人就喺度講嘢啦，咁樣啦。我未撚翻工就咁撚樣咁樣，真係好撚嬲啦。其實都閪閪地面噶啦，你咪當交學費咯。 哦、 第二個嚟嘅，第一日翻工咋，第一去 day one，我跟住我就覺得，哎、我都唔知誒，我個我諗我呢度啲同事啲都閪閪個程度都有翻咁上下咁樣。 咁樣佢咁樣講又真係閪喎，當交下學費， 當 交 學費 呢個就難聽嘅，係啊。 跟住， 即係如果佢話擺下門，就話誒，誒、咁同事都係想幫你啫，叫你第一日乜都唔識咁樣。 咩叫？我喺度諗咩叫？不開心的事情發生了，就算我真的不開心，我都沒有跟你說我不開心，我要找，還要找這個代言人跟我說，另一個說 什麼叫叫我師弟， 是啊，師弟叫他叫你叫他師弟，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叫吧，叫 吧，叫吧， 師弟 忘記了， 師弟什麼事啊， 冇事啊，我已經做完咗。 點解要咁啊？有個人係咁，有個人要咁樣噶。 咦，孔子 啊， 係咪孔子？係 啊，孔子啊。 即係有一個人要咁樣嘅。 孔子派心俾我， 佢派俾 佢又佢又示愛， 派俾我咋？ 佢又同我示愛。 派俾我啊！我好中意呢個，作為一個銷售者都要開下單啊。係啊，銷售者要開單嘅，銷售者唔開單就仆街啦。你唔問唔使自己做銷售者。 唔係，但我覺得即係。 其實 正常 嘅 頭兩三日咁樣冇單開都 好 正常嘅， 佢哋都唔想，即係可能如果你唔識嘢，唔可以亂咁講啊嘛。OK 嘅，但係我就冇 suppose 我有唔開心嘅事情，就算我真係唔開心，唔係人 你真係 同我講你唔開心喎。 唔係啊，佢唔係同佢嘅意思唔係話有唔開心事發生係喺你身上，係你嗰位同事佢唔開心。 咁我做過啲咩咧？我淨係問咗一句啫喎，我個曲係咩啊？ 哦，你問佢我個曲係乜嘢？ 係啦， 佢就已經好唔開心啦，對方。 跟住當交學費咯，我又冇話。 咪當交學費呢個係隱喻嘅。 但係我冇問點解嘅。 唔係因為正常，即係如果係真係可以處理得好啲，就係話喂臭吉華，哇賴嘢 真係嗌咗真名 啊！臭吉華，今朝咧嗰張單咧，同事幫你處理咗啊咁樣，因為咧你頭幾日翻工咧，公司都未有曲俾我哋嘅咁樣，咁呢幾日咧都要麻煩你啦，幫下幫住手先咁樣，到有曲咧先真係開始揾錢 咁樣。語氣又或者你啲語言藝術，我都會好接受。但我係一個新同事啦，我唔理佢哋做咗幾耐，或者佢哋覺得佢個牌子幾咁高級啦，都唔應該唔用啲咁嘅語氣同我講咯，仲要冇笑容，你咪當我交我學費咯，即係老撚鳳幫你做嘅，即係我係 幫 大你哋呢一班老落做得耐嘅同歸嘅人嚟嘅啫。 即係感覺你啲同事咧，其實就係蠢咯，你啲同事唔叻咯。係啊，叻就唔會咁，係啊，叻嘅話就係嗰啲 婉轉啲嘅。 最多在你背後屌柒你啫嘛，咁你咪即係同你講話，哎呀唔好意思啦，到有曲嘅時候咧，先正式即係揾錢啦。跟住轉個頭話，屌佢嗰條咁嘅死靚 can， 開翻工第一日就開檔， 佢揀住反十 字，係啊，都搞笑。即係但正常應該係咁樣嘅嘛，最多喺佢背後講，但係佢連呢啲表面功夫都唔做就，一係佢就真係視你如無物， 唔係好恰佢咯，係 啦，即係視你如無物咯。一係就佢真係好差，即係佢啲手法好差咯。 係啦，唔止一個喎。 全部都係， 全部都係。 咁應該係你公司風氣係咁。 係咯，即係同埋。 定係佢好值得俾人針對啊？定係佢有問題啊？ 我係男仔啦，跟住所以好細個，佢哋全部三十幾咁去，咁我諗係咁啦。我第一日翻工，我翻十一點半。 哦，係啊 ，Jody 話嗰啲係下馬威。 我都係咯， 因為 Jody 係咪你朋個女朋友個？哦，係先。 臭雞啲手指要收上。咁點解要收？ 係撩閪噶嘛，我嚟。係可能。 書畫型嘅啫。我呢做手模啱啊，嗰啲咧指甲啊。 佢係琴操姑娘。 佢係琴操咯，即係白面人咯。係 係咯，呢個都係下馬威嚟嘅。 下馬威，我覺得正常。跟住我就好正面，哦，新人係俾人恰下嘅，翻喺大公司係要面對下呢啲人嘅，唔緊要啦，當上啦，堂啦，跟住之後晏咗少，晏少少啦。你而家可以食飯。我十一點半翻工。 我十一點九啊，叫你食飯。 十二點半叫佢食飯。 哇！即翻嚟一個鐘。 因為唔係你就食四點噶啦，但係 我 收八 點。咁我食四點。 但係佢個款已經叫你食啦，即係我諗，我又喺度思考緊啊。而家佢叫我食係咪即係而家方便佢哋做嘢，或者有同事要食晏啲？ 嗯。 咁我咪醒咯，但係發覺咁好啊，我而家食咯，嗯，你食咯，好啦，食完翻嚟，之後都係冇嘢做噶啦，就開始都係叫我做埋啲公司嘢，執下嘢啊。不過我啲公司幾多嘢做，真係好撚多嘢做，好撚多嘢記，因為好撚多嘢要記啦。你應該明我講咩，佢好多嗰啲啦。跟住之後咧，係每日都拆貨嘅，每日都搶貨啊、借貨、搶貨、拆貨 ，repeat 咁做啦，每天咁。即係我以前翻我啲工，可能我見識少啦，都比較休閒啲。一日翻兩次貨，一日搶兩次貨，一日收兩次貨咁樣 ，OK。跟住到第二日啦，第二日翻工，咁我未照常咁樣啦。跟住之後咧，我又即係諗住入房擺低啲嘢啦。跟住之後咧，咁啱咧有同事喺度換緊衫咁樣，跟住我又打開咗，跟住哦， 你撲街啦！ 係啦， 大 緊 鑊啦！ 跟住之後，其實佢未換嘅，即係佢係只係 準備啱啱翻起， 拎起咗個肚腩。 冇冇乜都睇唔到嘅，即 係即係已披咗個袖， 解褲想除咁樣。跟住之後咧，我第二日就俾人將我啲衫同埋我個褲，我自己喺個倉度換啦。你盡量都唔好入我哋嗰間經理房。 嗯， 係啦。跟住我都係正面啲，嗯，我有自己嘅小天地，幾好啊，冇人教過我。但其實個倉係好撚逼啦。擺貨啦，一人出出入入啦，咁樣冇嘢嘅，冇嘢啦，忍下啦。 唔係，但係嗰個房佢哋換衫係冇得 lock 嘅咩？ 咁啱又好低智慧係冇 lock 嘅。 哦， 跟住我喺度證實啊，如果我諗啊，如果以前嘅話有啲同事真係遇到啲情況，下次唔好啦，即係都俾下機會啊，係咪正常？但係就一嚟就去到呢個咁絕地嘅地步就，咁我就覺得呢度啲人都應該幾。冇人情味嘅咁樣，跟住之後就 其實我唔知道我因為佢全部都係一啲好小嘅事咯，係 啊， 即係唔會令到我有啲乜嘢大感覺或者好反感咯，係可能你 以前就比較敏感， 可能你以前做嗰啲公司咧，全部僆仔僆妹。 就易話為 得 nice 啲嘅，可能以前啲人 咁係啦，以前啲全部都細個， 都 nice 啲， 全部嗰啲人都係後生僆仔僆妹或者即係。咁嗰啲人唔會做呢啲嘢咯，因為佢知道自己冇資格咯，係啦。咁但係你依家即係叫做做翻，即係做個大啲嘅牌子啦。裡面嗰啲人都係一啲比較大，即係年紀又比較大啦，經驗比較豐富啦，係啦，或者可能亦都可以咁樣講啦，比較正統嘅人咯。即係你以前你嗰啲同事可能全部都係僆仔僆妹，個個柴娃娃，乜都冇所謂。但係你依家遇嗰啲係大人嚟噶嘛？咁嗰啲大人係好多嘢都係揸正啊，或者 有啲手法 係啦，有一啲嘅規矩，佢哋有啲潛規則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啲都唔係啲乜嘢。 嗯，呢啲都唔係最。 你覺得你捱唔捱到落去？ 唔知啊，睇下點。 你而家做 如果你連咁少，但係如果真係好簡單咁講啦，如果你咁少嘅嘢都捱到嘅話，你真係做唔到大 brand。 嗯。 即 係其實咧，呢開頭嗰兩日我都冇嘢㗎，直至去俾我換衫嗰啲咧，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唔啱嘅，咁樣錯咗，咁冇嘢啦，我咪自己小心啲，我都未有負面嘅情緒嘅，係直至到第二日，跟住都係講笑話，日日都係有笑話聽啦，即係我個曲依然未打，依然未開啦，跟住之後咧，係啊，老屎忽，跟住咧佢哋做緊自己嘢嘅時候咧，咁我咪抹下塵啊咁樣啦。跟住之後，其實咧，你知唔知道我哋翻課嘅時間係幾點同幾點啊？我唔知喎。其實咧係朝早嘅十一點同埋晏晝嘅四點。其實咧，你見到咧，我哋都好忙㗎。 不是清閒那隻咯，咁如果你冇嘢做，你都幫我哋去做下啦。你明白我講咩啊？我咁樣嗰啲啦。 嗯。 之後就好啊，好，咁我咪去拆貨啦。跟住， 即係你係咪嗰啲踢一踢喐一喐嗰啲啊？人哋 suppose 係你見我哋忙，你新嚟嘅，你應該會過嚟問下我有冇嘢可以幫手啊，或者我幫你哋翻咗啲貨去啦咁樣。即係可能你欠缺主動咯，或者人哋會覺得係啦。 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我哋做緊啲咁嗰啲財富嘢，都未有人教我。 咁你咪可以去主動學咯。 哦， 就係咧，前一兩日咧，有一個同事好主動教呢啲咧，就叫佢 stop 嗰個同事。因為嗰個同事由佢哋唔中意噶啦，就 stop 佢，你唔好教佢啦，呢啲由我嚟教啦咁樣。跟住我就費事再問嘢啦。咁當我問嘅時候咧， 由我嚟教，你咪淨係問話由我嚟教。 嗰個又未翻工喎。 咁你都覺得好尷尬。 係咯，我就咁唔知講唔講嘢好啦。總之我翻到去有塵咪抹咯，你教咗我抹塵啫嘛，同埋 greeting 啫嘛。 嗯。 同埋叫我背下啲牌背下啲牌子啊。 就即係得閒攞啲。係 咯，咁我 咪 做呢啲嘢咯。跟住做完呢 啲 嘢之後又嚟咁，又嚟聊咯，又可能佢哋問啊，或者唔知講下啲説話。O K， 翻好。翻，跟住之後咧。 翻。 又有客找我啦，唔知點解硬係咧翻新人咧，硬係有啲人咧會行過嚟叫你啊買嘢嘅，咁啊好快就唔知道自己拎起咗啲好貴嘅蠟燭咁樣，跟住之後咧嗰條臭閪咧就你正常同事咧你都會我幫你，其他人咧表面都會做我幫你啊咁，唔撚係嘅喎，做咁項目咧 蝕咗個 係啦，我都唔撚知佢想幫定唔想幫咯，咁我個客又問我嘢，咁我咪繼續企喺度答答話下咯。好啦，完咗呢件事之後，嗰張單都 O K 嘅，都去買咗幾樣嘢。完撚咗之後，我又俾人拖撚咗入房咯。 拖咗入房做咩啫？ 開始啦。 嗯。 開始咗。 即係唔好意思啦，我哋又拆咗啦。 啱啱咧係阿高妹嘅電話冇電，所以咧 cut 咗線啦。咁啊，都係有少少柒嘅。咁即係 end up 咧，其實咧總括嚟講咧，咁啊臭 gap 嗰度咧就由佢咯，忍下啦，係啊，係啊，因為 出嚟做嘢係要忍，係 啊，出嚟做嘢係咁噶，大公司係是非多噶。 啱啱喺咪後嘅時候，佢講咗俾我知係邊一間公司，咁都有前途嘅。 嗰間公司都出名閪嘅， 都係真係出名閪嘅。而我唔係呢一個行業，但係我都聽聞過呢個 group 嘅人係 名校嚟嘅，都係名校網嗰啲榜首嚟嘅。係 冇錯。 所以咁通常名校就都係是非多晚飯噶啦，係啦。咁都係嗰句啦，即係。以往咧，我嗰六七年嘅 channel 生涯咧，都並唔係咁容易咧可以站得穩陣腳嘅，係啦。咁其實咧，我喺 channel 嘅生涯咧，我遲啲都可以開一集，可以講一下，睇下每啲嘉賓啊，阿老爺好似有朋友都可以一起 jam 一下。 零售界咯， 喺零售界咯，喺大公司嗰啲。閪人閪事啊，嗰啲咯。 我應該你數三個鐘都應該唔完嘅。 盡做咯，盡做咯。 如果佢哋上嚟要落重格。 戴頭盔咯，或者係啊，係啊，戴頭盔咯，睇下老爺啲朋友肯唔肯。或者直頭笠嗰啲牛皮袋咯，即係嗰啲犯人嗰啲。 我嗰個梳起好多， 開兩個窿係。 我上次戴頭盔真係搞唔掂，好焗啊！ 哦，咁戴牛皮紙袋咯，係啊，自備咯最好就，因為你自己裁翻個窿啊，係啊，咁盡量搞咯，搞佢咯。 招募嘉賓啊！ 招募嘉賓係啦，咁有啲咩我哋？是不是開始做了？ 是 的， 我經常都不知道開始做 了。你整我你撈緊先，你繼續講。 冇啊，咁最後高妹的電話都係冇電，所以 cut 咗線。咁所以啱啱最後一個尾咧都未埋到嘅。咁所以依家都係埋尾，都係就咁周兩句落去嘅啫。咁就係、是、冇啦。咁啊，臭 gap 嗰度就。而 忍下咯，再唔係咪轉工撈死啫？呢啲好小事啫，係。 係都睇忍忍。 係咯，轉係咯，或如果唔係咪轉下第二啲 brand 做咯，都唔緊要嘅。唔係啊，頭先就係講緊咧，我話我之前咧 channel 嘅生涯咧都殊不簡單嘅，都係好難去度過嘅。咁跟住之後咧，老爺就有啲朋友咧，咁就都WhatsApp 咗老爺，原來都有睇到直播，咁跟住之後咧就話其實咧零售業咧都好多辛酸史咁樣，咁如果係其實咧，我覺得咧我哋零售業辛酸嗰啲啲閪同事啊，有啲咩待遇遭遇好撚 gap 嗰啲嘅話咧，咁其實咧。都可以開一集講嘅，咁睇下老爺啲朋友會唔會上面上嚟啦，咁樣咁就我哋就做唔到後期幫你落格仔噶啦，咁你哋就自己自備一個牛皮袋犯人嗰啲咧，咁你裁翻兩個睇嘢窿咁樣俾自己帶翻嚟上嚟講，咁就 OK。 或者有啲好華麗嗰啲眼罩都、OK。係 啦係啦係，即係 Lady Gaga 嗰啲啊嘛，係啦係啊嗰啲嗰啲。 紫荊俠嗰啲 啊。係啊，或者你可以戴個鳳冠前面有好多叮叮噹噹嗰啲，即係你戴乜都得，係啦，唔好唔揾左訂就得啦。 嗯， 畫翻 買翻個靚尾， 買翻個靚尾，係啊，真係要呢、這個手揸啊，我隻手好撚攰啊，呢、這個角度。但係因為其實本身我平時都係用我電話嘅，但係我哋發現咗原來咧，三叔咧係唔可以打橫 live， 好奇怪，淨係得 iPhone 先可以打橫 live， 咁。係咯，好奇怪，但係我哋再處理一下咯，係咯。咁我知道今集可能唔係咁好笑，因為我哋咧講我哋人生目標呢啲好宏大嘅一好大壇嘢咁樣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今集就可能冇咁好笑，但係咧你都可以咧睇到我哋即係另一面，係啦，即係譬如高妹睇佢咪師奶仔 O L 一個，原來佢中意研究邪教啊咁樣，跟住又性交轉運嘅呢個就 gap 講嘅，係啦，咁你 擺一扎菊花， 係啦，屋企又擺菊花，係啦，係啦，係啦，又研究性交轉運咁樣，又睇邪教嘢咁樣，咁你哋呢啲係你哋都估唔到會發生嘅事啦，係啦，咁你就可以。認到我哋嘅另一面，咁記住除咗你睇完呢條片咧，喺 Facebook 可以入翻嚟我係港女呢一個群組之外咧，咁如果你本身係呢個群組嘅話咧，咁你就更加值得咧要去 YouTube 係啦。咁就都係我係港女，咁就撳翻訂閱，因為咧高妹2017嗰個目標係有1000個，咁如果你哋幫到手嘅，咪每人又開多10個8個嗰啲鬼 account 嗰啲去登記下咯。 長洲真係好中意， 係咯，長洲真係 fans 嚟嘅喎。臭 gap 未講完，臭 gap 講10日10夜㗎啦，佢 有 諗排講，佢逐日講。我哋下次可能睇下再點樣啦，睇下我哋應該下次應該跟進一下，睇下佢轉咗工未？ 會翻翻去茶波嗰度。 係啊，佢應該唔會茶波嘅，佢可能會轉去第二啲牌子，係啦。因為臭 gap 係有聊過我同佢一起去第二個牌子 嘅， 係啦，唔茶波噶啦。但係咧試完就係咧，我咧喺我依家呢間公司咧過咗啲幸福嘅生活太耐啦，我都未必係啊，真係做咗少奶，做到個人都肥埋。咁我就未必會咁辛苦啦，係啦，同埋我去到我可能欺撚過你啲同事，到時我哋反面都無謂啦。 你明噶嗬？ 你明噶嗬？你知我講咩啊？ 知道。 係啊，即係到，因為到時我就係老屎忽，我就係欺鳩你嗰個。 你都知我想講咩噶啦？ 其實大家咁熟，我唔講嘢，你都知我講咩噶啦嗬？ 個個都咁中意你噶啦。 系啦，就系、是、咁样咯。咁啊，咁啊，迟啲我哋就再睇下几时啦。咁我哋都会预告一番，咁就等你哋睇翻我哋嘅 live， 同埋记得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嗯，好啦， 好，拜拜。揿咩啊？完成。 完成